腔里短，笑语欢歌， 幽默段子，开心生活， 亲情、爱情、快乐家庭，尽显温情。 爷孙夫妻三代同堂，其乐融融， 快乐合家欢。 那天呀，我上饭馆吃饭去，我旁边坐着一小伙子，吃着吃着就嚷上了：“服务员，服务员，把你们老板叫过来！你们这鸡汤卖10块钱一碗，你这怎么一点鸡味都没有啊？”一会儿服务员把老板叫过来了，老板说：“哎，先生，我们这汤是用幼儿时代的鸡做的汤。”“幼儿时代的鸡？但这什么鸡啊？童子鸡啊？”“不是不是，是鸡蛋。”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韩健。现在您到一些饭馆吃饭啊，真的可以像赵本山的小品不差钱那样，自个儿带去材料，委托大厨啊代为加工。前不久呢，佳佳他们单位就组织他们吃了这么一回，回到家里他就和小何说起来了。 哎呦，老公，今天我们部门一起出去吃了顿饭，那家饭馆老板的经商之道真是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说说怎么回事啊？ 哼，那天我们自己带去了新鲜的虾，请酒家老板代加工烹调。你猜怎么着？当老板端上那熟虾的时候，我们都惊呆了。 哎，不就是做的稍微精致一点了吗？这有什么呀？ 哪儿啊，我们交给他那虾是足足够每个人吃三只的，可是他端上来的那些只够一个人吃半只的。 那那两只半都上哪儿去了？长翅膀飞了？ 你听我跟你说呀，这老板是这么跟我们解释的。他说，你们带来的虾实在是太新鲜了，我呢就把它拿到厨房去，在路上跳走了两只，倒进锅的时候呢又蹦走了几只，等着这勺子一搅啊又窜走了几只，于是就剩下这么几只了。 嘿，真想不到啊，这世上还有这么聪明的虾呢，能够如此巧妙的逃离虎口。这位老板要是告诉我骡子能掉茶碗里头烫死，窗户外头飞进一只烤鸭子来，我的回答就是一个字儿：信。其实这个诚信经营啊，是每个商家都应该做到的，同时呢还应该有一个很好的服务态度。谁都不希望买东西买到的是一肚子气。说到这儿呢，咱们来听听高英培、范振玉合说的《顾客之心》，这是一段上世纪80年代的作品，说的可都是那个年代的事儿。 做买卖讲究和气生财， 我说这和气可以用，这个生财呀、应该换换了。 哦，那就说和气赔本了， 都赔本了还和气呀、 和气够本。 应该说我们社会主义商业呀、讲文明讲礼貌、超额完成销售计划和利润指标，为国家创造财富。 跟您说，我也是说的是这种意思。不过我没把话说清楚啊。我算过这样的一笔账。 什么账？ 假定说一个售货员一天要接待100人次，那一年他就接待36000多人次。 对， 当40年的售货员就得接待120多万人次。如果对1%的顾客态度不好，那就伤了10000多人的感情。 一人要是提一条意见就是10000多条啊。要看起来够敲老婆半天的了。 这就说明一个事儿，这售货员的服务态度不好也等于给社会主义抹黑。 对， 要不现在各级领导都抓服务态度，抓服务质量、提倡文明经商，就是这个道理。 应该提倡。 嗯， 确实有的这售货员的服务态度不够好、 可是作为一个顾客来讲啊，也应该懂点顾客学。 什么叫顾客学啊？ 这是正在兴起的一门科学，还没被人注意，我正在研究这个冷门。经常的要上商店，老跟售货员打交道，不懂顾客学行吗？顾客学要求我们顾客不仅做一个顾客，而且还得要做一个合格的顾客。 什么叫合格的顾客？ 最起码的条件你得懂，拿走人家东西得给钱。 好，愣拿不给钱那叫抢。 你不用抢，你有技术，你不明着拿呀？ 背地里拿呀？ 那叫偷啊。 哎，也有叫偷的。 不，也有叫偷干嘛？嗯，那根本就是偷啊。 应该怎么？ 就这个，谁不懂 啊？拿东西给人钱呢？ 不可学。 是谁不懂啊？ 懂啊。啊，你懂这个？我再问你，假的你碰上售货员，服务态度不好，作为一个顾客应该怎么办？懂吗？ 当然懂啊。 怎么办？ 服务态度不好啊，跟他吵架。 吵。 大嚷大闹， 嗯嗯， 要是男的，倒是大吵大闹， 哦， 要是碰见女同志、小姑娘，我还有个觉得， 什么觉得？ 我想办法把她气哭了。 嗯，对，这人说实话，这就他的绝招，把人售货员气哭了，售货员一边擦眼泪去了，他好下手啊。就是， 我还接着偷是不是？我说你可太气人了， 我气人呐。你为什么把售货员给气哭了？ 谁叫他服务态度不好的？ 哎，服务态度不好，作为一顾客应该怎么办？这是我顾客学研究的核心，也就是说我的首创。 那向您领教领教。 别客气， 省得再买东西呕心。 哎， 你说说， 当比如说碰上售货员了，服务态度不好了，作为我们一顾客应该怎么办？这是我经过几十年的经验的考察，翻阅了古今中外的名著，得出一个结论，取其中之精华。当你碰上售货员服务态度不好 怎么办？ 一个字儿，忍。 好， 嗯， 高， 这叫学问， 大学问。 哎， 你到前厅去一下。 哦，有人找我。 没人找你 啊？ 墙上挂着一个泡沫的灭火器，你把它喝了。你发高烧，烧的你胡说八道了，这会儿。 哎，你这 说了半天又首创又精华又核心了，就是一个忍字啊。 啊， 忍就是忍气吞声啊。他那动态的，我这忍。 嗯， 是啊，吵不起来啊。你这是顾客学呀。 啊， 你这叫受气学，甘当受气包。忍呐。 你这个认识方法可偏激。 怎么？ 你这思想片面。我讲忍是叫你忍气吞声了吗？ 嗯， 我们说的忍是容忍的忍，要做到宽宏大量，有耐心，有涵养，这是个高尚的美德和思想修养。忍有消极的和积极的，消极的人是受气包。 哦，要积极的呢？ 受气馒头。 不是，还不如受气包呢。受气包里边还有点馅儿呢，你连点馅儿都没有。 你别看没馅儿，我这是有道理啊。 有什么道理啊？ 售货员跟顾客之间要互相尊重，互相谅解啊。而且我们体会到不是买卖的关系，要体现出来今天社会主义人与人的正常关系。售货员要体贴顾客， 那是应该的。 顾客要谅解售货员， 那倒不必要。我那得有必要 啊。哦，所以说呀， 不，这你这样说呀， 积极的人呢？ 我不太理解 啊。 你最好给我举个例子，说具体点。 那可以，就拿您说吧。你打算买服装，到服装店一看，柜台外边的顾客太多了，有买裙子的，有买裤子的，有问价钱的，有看新产品的。哎呦，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这个售货员就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也照顾不过来。 要是我非晕了不行啊！ 一个顾客拿一件衣服行吗？得挑一挑，选一选，几百件的衣服，一个人说几句话就得说上千句的话， 比我说的相声话还多了。 人家那正忙着，忙得不可开交。就这个时候，你这个故意挑剔、诚心捣乱、弯着想气人，能把售货员气？ 我是这样。 这不拿你举例子吗？你就进来了，买件衣服呢，站十分钟。你打算在这十分钟之内呢，要求售货员有个笑脸儿？ 是啊，我见着哭丧脸的心里就别扭。 可人正忙着了，人家顾不过来笑啊。 那不行 啊， 他服务公约上面写的好，笑脸相迎。你再者说的笑又不花本钱，那个你又没本儿，又不会花本儿，笑笑怕吗？ 哦，笑不用本钱。 嗯， 那你会笑吗？ 谁不会笑啊？ 你笑笑我看看。 老嫂子，你叫我笑吗？不是， 您让大家瞧瞧，这售货员有这么笑的。麻烦了，这个 怎么笑？ 笑的内心，笑的自然，笑的这么美，笑的这么甜，这叫面带微笑，会吗？ 这样我也会。 你来来，哎，别动，就这样笑八小时。 受不了。 甜蜜浪漫的是爱的回忆， 温馨感人的是家的气息， 酸甜苦辣的是生活的滋味， 让你在欢歌笑语中享受生活，领悟人生。快乐合家欢， 欢迎继续收听快乐合家欢，我是主持人韩健。 那天呀，老何在市场里头买西红柿，挑了三个交给这摊主。摊主告诉他呢，3.5块。等老何把一个最大的放回去之后啊，摊主告诉他是3块。老何扔下5毛钱，拿起那个最大的西红柿，扭头走了。是吧？老何回家路过超市的时候啊，正好看见小何打里头出来。 你怎么什么都没买呀？ 刚才都买完了，我这回家以后啊，得发现找的钱有问题，就又来了一次。这不过他们这服务态度是真差。 是你说话不太客气吧？ 怎么会呢？我一进去直接找到那服务台，跟他们说啊，你好，刚才我买东西时给我的钱搞错了。 那人家怎么说的呀？ 他们说什么搞错了？您没看见这牌子上写的是什么吗？钞票当面点清，离柜概不负责。先生，我们的规矩就是这样，我也没办法。 他那就认倒霉吧。 您想错了，我这最后一句话一说，他们立刻就对我热情了，还把问题给解决了。 你跟人家发脾气了？ 我还真没这样。我跟他们说呀，我这发生的问题啊，是你们多找给我20块钱。 闹了半天，原来这问题是出在他们身上。我就说嘛，我儿子从小就是诚实的孩子，你看这买卖双方都有一个好态度，什么问题都能很好的解决了，这就是和谐嘛。 不光这样，还要互相尊重。我记得呀，以前就和您一起听过姜昆、李文华合说的相声《尊重人》，里面提到的那些啊，至今印象还特别深刻呢。 前两天呢，我在我们家门口那个商店前头那儿，我遇到这么一个情形。 什么情形？ 有一个售货员，跟一个买东西的小伙子顾客两个人吵起来了。 哼，甭问，一定是这售货员服务态度不好。 呵，这个售货员的嘴茬子可真厉害。 怎么样？ 还往那儿一站，当当当当当几句话，把那个小伙子噎得站在那儿咯咯咯咯的。 你说是？这就是那售货员不对了。 为什么呢？ 怎么能噎人家顾客呢？ 不应该噎。 就是 售货员说了。 说什么呀？ 说这个小伙子看不起他，到这儿来极不尊重他，所以他拿话噎了这个小伙子。 哦，那得噎他。 是， 都是干革命工作的，为什么不尊重人呢？ 可领导批评售货员。 批评什么呀？ 说无论出现什么样的情况，你也不应该拿话去噎顾客呀。 对，顾客再不好也不应该噎人家， 是不是？ 对了， 大伙不答应。 怎么呢？ 大伙儿，这个小伙子到这是蛮横不讲理，横挑鼻子竖挑眼，不拿话噎他不行。 那得噎他，对这种人不能客气。 小伙子也委屈啊，说你售货员要不拿话噎我的话，我能那么不讲理吗？ 也真是的，你售货员不噎人家，人能不讲理吗？ 那你跟我说说，你说是噎人的对还是挨噎的对啊？ 当然是噎人的对，不、不能对呀、噎人不对，不噎人不对呀、不行，噎人不噎人，谁都不愿意挨噎。吃饭一挨噎，你个儿搂一声。 行。你这乱七八糟说的都什么呀？这是，你究竟算哪头的？ 那你这么一说，我也不知道我是哪头的。 我跟你讲啊，这个售货员每天都跟我们群众接触， 那就是啊， 所以矛盾往往容易集中在他们身上。 还是售货员服务态度不好啊？ 可是售货员的工作也有他自己的难处啊。 我说，那你这算哪头的呀？ 我想站在一个公正的立场上、讲一讲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的关系。 那你讲一讲。 俗话说得好。 说什么呢？ 一个巴掌拍不响。 对 啊， 事从两来嘛。 对，事从两来，莫怪一人。 是这道理， 对不对？ 嗯， 我们演员经常到祖国各地去走，所以经常有人向我们反映服务质量不好。 对，你可是我听到的 啊， 我听到的反应大部分都是说售货员服务态度不好， 说售货员的多。 对， 可是说售货员是收售货员，你得分析。 这怎么分析？ 那当然，他不见得说的就对啊。 是吗？ 啊，有对的，有不对的。 哦， 年底的时候，去年年底我们到广州， 到那演出去， 有一老同志见到我就跟我说了， 说什么？ 一开始还挺高兴。 哦， 哎呦，我说小江同志，你那个相声讲的还是很好听的嘛。啊，你那个相声好好讽刺一下我们广东那个售货员。 售货员怎么了？ 哎呀，我们那个售货员有的不像话。有一次我到那个商店里去买东西，我就找过那个售货员的影子啊。 售货员哪去了？ 不知道，我找来，后来我说看看东西，那个柜台上放着一只皮靴，我刚一动，哇，吓我一大跳。 怎么回事？ 原来那是售货员的两只脚丫子。 哎呀，把脚啊放在柜台上了。 一开始呢，我们不相信，我们说怎么能有这样的情况呢？ 就是。 后来我们就走了走，哎，发现有的那个小店里还真是这样的情况， 个别现象真有。 啊，那个售货员往那儿一坐，两只脚往那柜台上一趴，那脚比脑袋还高。 不行。这就是这售货员的问题了。 就是，你售货员应该尊重顾客嘛。 就是嘛， 应该是笑脸相迎，笑脸相送， 微笑是最好的语言。 哎，通过你的表情，通过你的眼神嘛， 眼能传神嘛。 你说你把脚放在柜台上算怎么回事啊？ 说的是， 你脚上也没有长眼。 要长也是鸡眼呢。 这个意见反映的正确。 哎，就是售货员的服务态度 是吧，属于他不尊重人嘛。 哎 啊，所以我觉得咱们应该把相声里边把这样的个别人写进去。 哎，给他指出来， 讽刺他一下， 告诉他这样做不对。 哎，这是反映正确的。 对，就是。 还有另一种反应的。 什么反应啊？ 这个春节的时候我们到天津去演出， 也是演出。 演出的时候我的兵团的这个战友见到我了。 嗯， 哎，跟我说话了。 说什么？ 哎，江哥，行啊，相声够根儿的啊。哎，好好讽刺一下天津的售货员。 售货员怎么了？ 好嘛，一个姑奶奶在的，大街上你看看，那打扮的头是头脚是脚，那小皮鞋嘎嘎的，回一打听您猜怎么的？ 怎么的？ 卖豆制品的。 嗨，这叫什么意见呢？ 你看他那嘴咧的，卖豆制品的。 这撇什么嘴的？ 你人家穿皮鞋爱着人卖豆制品什么事啊？ 照他这说法，卖豆制品的都得穿他的板儿。 你看，就是嘛， 什么事？ 所以这属于这个顾客不尊重售货员， 这种顾客也受不到售货员的尊重。 就是嘛，你说就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一个相互尊重的关系？ 啊，真是。不过你说的这个道理 啊， 作为顾客，售货员都应该清楚， 全明白。 对， 你说咱们顾客还是多吗？ 就是， 我当顾客，我就要明白这个道理。 对，售货员也应该明白。 我上您这儿来买东西来。 我是售货员 啊。 嗯，你来买什么？ 我。我，您这卖什么？ 你买什么，我这卖什么， 挺全的是吧？ 啊，对。 我买这个半斤江米条。 江米条，哦，那我用纸给你包好了。 哎，您给我包好了。 嗯， 大伙都知道这个江米条支棱八翘的， 啊，一根一根的吗？ 哎，那个纸呢又挺脆的， 嗯， 不留神一使劲，噗。纸又出来的， 纸就破了。 哎， 嗯， 我呢想跟您再要一张纸。 啊，那你要吧， 不能随便要。 怎么了？ 我跟您这么说。 你说。 哎呀，老师傅， 哎， 您看我家道比较远，途中还要办点事儿，我也没带网兜，您能不能给我一张纸呢？我自己包一包，不然万一半道这样撒了，我可就抓瞎了。 啊，这没关系 啊。 我找一张大纸给你包号。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 没关系，拿绳给你捆结实 了。太谢谢您了。 不谢不谢不谢。 您的服务态度真值得我学习。 哎呦，向你学习。 啊，老同志，再见啊。 再见再见再见。 大伙儿看看我这张纸，就算要。 这就解决问题了。 哎，我这个态度咱们采取的好。 是吗？ 首先我尊重您呐。 怎么尊重啊？ 我叫您一声老师傅。 哦，这是个尊称。 哎，然后我把我几条困难我讲给您。 都什么困难呢？ 第一，我家道比较远。 嗯，第二， 我途中还要办点事儿。 第三， 我又没带网兜。 嗯，都赶一块儿了。 然后我用商量的口气跟您说，您能不能给我一张纸，我自个儿包一包。 还不给售货员添麻烦， 不当应责应分的。 好， 然后我还把您不给纸的危险性我告诉您。 什么危险性？ 万一半道撒了，这样我可就刷瞎了。 好吧，要照你这种说法啊， 啊， 售货员再麻烦也要为你服务好了。 我用我对您的尊重赢得了您对我的尊重， 这就是互相尊重的关系，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嗯，看起来你还很会买东西。 别夸我。 你看你要这张纸多省事啊。 我这也是锻炼出来的。 这也锻炼。 过去有一次也是因为跟人要一张纸，差点让老头儿把打出来。 因为什么呀？ 害我叫人家不好听。 叫人什么来着？ 老头， 这词儿是难听。 您家老同志一听就生气了。 就是老头不应该这么叫。 小伙子， 嗯， 你叫谁呢？老头，老头的， 挑眼了不是？ 我说，哟呵，你看那老头有点意思，他还不愿意听了。 当然不愿意听。 哎呀，我跟你说，我叫你老头是好听的， 不好听呢？ 不好听，我叫老胡萝卜头。 那人家更不乐意了。 我心里想的，嘴里没敢这么说。 不对， 我说老头，你看那不乐意了。不是那什么，哎，你就给我包包。 嗯，售货员说什么呀？ 哎，给你包包啊， 包包。 买白布了吗？嗯、 包死尸啊！ 我这包什么呀？这是我跟你讲、啊，我说你这包你包的不结实。 我不结实。 小伙子，嫌我这包包的不结实是吧？ 不结实。 外边那信筒子结实，你扛得走吗你啊？ 得。售货员也生气了， 听着茬说话， 你招出来的。 不是这老头，你怎么这行行，我不给你，快快，哎，你给我张纸，我自个儿包行不行？ 给不给？ 嘿、哎，给你张纸啊，没门儿。 得不给？ 背包子是半斤江米条，你要我几张纸啊？啊，就那一张，出去， 往外轰他呢。 要轰我可急了，我说你干什么，老头？ 哎，怎么了这？ 你什么态度？挺大个人，你轰我出去算怎么回事你啊？你不像话，你这个态度，我跟你讲，我听见。 还问人什么态度呢？ 哎、啊，我这一说，老头都乐了， 乐。 小伙子，你嫌我这态度不好是吧？ 啊。 告诉你，对待你这样，我这态度算好的。 哦、 你要是碰上我们这里边的愣主，就你这样的，他要是骂你两句，你连嘴都不敢还呐。 那为什么呀？ 哎呦，你长得太单薄，他那气儿也太足，他吹一口气儿能把你贴对过那墙上。哎呀，你说你生气不生气？进来的时候你是一挺大活人，出去你成相片了，你看看。 这话也够损的， 这话可太厉害了。我当时这火腾下就上来了，我拿起半斤酱条，啪嚓我就给扔过去了。 你怎么砍人呢？ 砍他我就不信呢，老头也不含糊，从柜台里拿出你奶油大哥，扑哧，冲我就扔来了。 这都要打起来了， 我可真急了，上去我一吭蹭我一口， 你还咬人呢， 我把那蛋糕我咬下半拉了。 刚刚您听到的是姜昆、李文华合说的相声《尊重人》。前两天呀、啊，佳佳带欢欢去超市买东西去，欢欢问了妈妈，这些卖东西的叔叔阿姨为什么都胸前带着一个照片啊？佳佳就说了，这个呀是为了开展微笑服务啊。嗯，微笑服务，微笑和照片有什么关系呀？你没看见那照片的人都是微笑的吗？好了，关于老何一家的故事啊，今天咱们就先听到这儿。最后为您送上这首林俊杰演唱的《不潮不用花钱》。这里是快乐合家欢，主持人韩健，代表编辑小新，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回见。Come on。